公读德训篇第二十章。谴责胜于发怒，凡承认过错的亦能保全自己不受损害。阉人想玷污处女，就如用暴力施行不公平的审判。受责而表示悔改是多么美好，若能如此，你便可以躲避故意的罪。有的人缄口不言而被认为是智慧人，有的人因为多言而为人所憎恶，有的人不出声是因为他不知所答，有的人不出声是因为他知道何时该说话。明智人缄口不言，只等相宜的时候，自夸和愚昧的人却不看时机。多言的人必招人厌恶，专权的人必被人恼恨。有的人在患难中得到成功，有的人在顺境中反而失败。有的馈赠为你没有益处，有的馈赠却获得双倍的仇报。有的屈辱来自尊荣，但也有人从卑微中抬起了头。有的人用低价大批收买，然而却因此赔了七倍。明智人说话叫人喜爱，愚昧的人温和却是白费。愚昧人的礼物为你没有益处，因为他不是睁着一只眼，而是睁着七只眼。他给的少而责难的却多，他张开口就如一个传令员，今日借钱明日就要还，像这样的人实在可恨。愚人说，我没有朋友，我做好事也得不到感谢。吃他饭的人口舌欺人，多少次多少人要讥笑他呢？愚昧人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还不正经使用，对不是他所有的东西就更漠不关心了。跌倒地下比失言更好，恶人的崩溃常是忽然而来的。无理的人好像无知的人口中不断重复的一个乏味的故事，出自愚人口中的比喻不受欢迎，因为他说的不合实际。有人因贫乏不能犯罪，所以在安静中不感到良心的刺激。有人因害羞而损害自己，因愚昧的顾虑而牺牲自己，因顾及情面而使自己丧亡。有人因害羞而对朋友应许过甚，无故使他成了仇人。谎言为人是一种可恶的污点，然而常在无知人的口里。盗贼也比一个常说谎的人好，但是这两等人将承受的都是灭亡。说谎人的品行是不光彩的，耻辱常在他们身上。智慧人在言谈上比增高自己的身价，明智人会使伟人喜悦。耕种田地的必使自己的收获堆积如山，行正义的必被举扬。使伟人喜悦的过错必蒙宽恕。赠品与礼物昏迷明智人的眼目，就如口罩阻止得赤。隐藏的智慧和埋藏的宝贝，二者究竟有什么用？隐瞒自己糊涂的人比隐瞒自己智慧的人还好。